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双方队员行礼。 双方各自站成一排，水冰儿和戴沐白对立。看清水冰儿的相貌之后，戴沐白不禁微微一惊，他也见过不少美女，但这样有特点的女孩子还是很少见到的。水冰儿身上的气息虽然不强，但眼中那睿智的光芒不禁令戴沐白联想到了几分唐三的眼神。 这是个很有智慧的女孩子。 史莱克战队队长戴沐白，44级强攻系战魂师。 对方毕竟全是女孩子，戴沐白明显要比以往面对其他战队时客气了许多，报上自己的名号和等级，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水冰儿虽然心中有些怒气，但表面上却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天水学院战队队长水冰儿，43级控制系战魂师。 他是控制系的。小三，这次你似乎要遇到对手了。 水月儿，36级敏攻系战魂师。 站在水冰儿身边，相貌和她有几分相像，也是之前曾经对戴沐白很有兴趣的短发少女主动报出了自己的名号。她与水冰儿同父异母，两人的发色虽不一样，却是嫡亲的姐妹。 啊！ 戴沐白愣了，水冰儿也有些发愣。双方队长报出自己的情况表示尊重就已经足够了，这可是比赛，不是切磋。水月儿的话顿时显得有些突兀。水月儿在说完之后也发现了不对，俏脸上顿时多了一抹红晕。不过这个女孩子显然很大方，毫不掩饰自己对戴沐白的兴趣，一双大眼睛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她。要是在以前，这种送上门的美女又是魂师，戴沐白肯定是不会拒绝的。可现在却不一样了，台下还有一位幽冥灵猫在看着呢。两个人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了许多，要是再爆发，戴沐白可真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了。所以面对对方的主动示好，戴沐白也只能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为了不让对方过于尴尬，唐三轻轻地碰了一下身边的小五，小五立刻会意。 小五，38级敏攻系战魂师。 双方准备，可以释放武魂了。 戴沐白和水冰儿几乎同时抬头，戴沐白邪眸似瞳，金光闪烁，整个人的气势顿时变得不同，宛如猛虎下山一般的压迫力骤然释放。凭借着在魂力上的优势，顿时令面前这七名少女同时凛然。史莱克战队立刻进入战斗队形，依旧是三强攻在前，唐三居中，小五和精灵在他左右，绛珠在最后补给。而他们的对手天水学院阵型竟和他们这边很相似，三个女孩子顶在前面，水冰儿居中，水月儿和另外一名敏攻系少女在她左右，还有一名一头黑色长发脸色有些苍白的少女站在最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场上双方的武魂几乎是同时释放出来的。 通过武魂的释放可以看出来，这两队的实力都不容小觑。 是的，天水学院战队除了队长水冰儿是43级魂师，还有两名40级以上的魂师，一个是站在战队最前面的强攻系战魂师，另一个是在战队最后面的黑发少女雪舞，可见他们对这次比赛的重视啊。 魂环的颜色虽然不同，但天水学院的七名队员武魂的颜色却是一样的，都是水蓝色。水冰儿全身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蓝光之中，一圈耀眼的蓝光带着几分绚丽的模糊漂浮在他身后，连唐三都没有看出他的武魂究竟是什么，只是感觉到那是一种很强大的气息。在最前面的三名强攻系战魂师武魂也很奇怪，他们身上的某些部位多了一些细密的鳞片，那并不是龙鳞之类，而更像是鱼类的。而两名敏攻系战魂师手中，水月儿的武魂令他的皮肤上多了一层明亮的釉质，而另一名敏攻系战魂师的皮肤则完全变成了蓝色。史莱克学院战队众人面面相觑，这样的对手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竟然看不出对方的武魂是什么。虽然还没动手，但他们已经明显落在了下风。 比赛开始， 攻。 在唐三的指挥下，戴沐白、泰隆和黄远三人同时冲了出去，看不出对方的武魂是什么，那就通过交手来试探，在战斗中才能更加清楚地进行判断。小五和精灵同时从两旁绕了出去，而唐三则紧随发动攻击的三人而上，五条蓝银草同时系在了五个人的腰间。就算对方有着很强的爆发力，他也能在第一时间帮助己方队友撤退。随着戴沐白三人的前冲，天水学院的三名强攻系战魂师也动了，但双方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释放自己的魂技，而是迎着对手压迫而上。两道凝固般的目光吸引了唐三，在他与那目光相对的刹那，心中立刻感觉到了几分不妙，没有防御自己，而是直接发动了自己的第一技能缠绕。三道缠绕同时释放，目标是对手最前面的三名强攻系魂师。就在唐三发动自己的第一魂技的同时，水冰儿身上的第一个魂环也已经亮了起来，冰蓝色的光芒一闪，唐三只觉得全身一冷，前进的身体顿时停滞，整个人都被凝在了一块坚冰之中。同时被凝结住的还有戴沐白、黄远和泰隆。 哇，水冰儿的第一魂技居然在瞬间就凝结住了史莱克学院战队的四名成员，足以证明了水冰儿在自身魂技控制上的强悍。目前场上的双方强攻系魂师都被对方控制，但不同的是，史莱克学院这边连控制系魂师也被控制了。 不得不说，这个场面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 水冰儿身上的第二个魂环也立马亮了起来，一共五道冰环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天水学院三名强攻系战魂师和两名敏攻系魂师身上。神奇的一幕出现了，这五名被冰环笼罩的魂师身上顿时多了一层晶莹的蓝色铠甲。伴随着三名强攻系战魂师同时发力，他们身上的蓝银草已经开始崩裂了，大鹏的冰粉四散飞扬。在对手的三名强攻系战魂师挣脱蓝银草缠绕之前，困住戴沐白的坚冰已经化为了冰粉。白虎护身杖、白虎猎光波两个技能同时释放，白虎护身杖是施加给自己的，而白虎猎光波则直接穿过了三名强攻系战魂师，直奔水冰儿而去。 学武开始。 水冰儿面对戴沐白的攻击不慌不忙，先下达了命令，然后给自己身上施加了一个第二魂技，顿时他的身上也多了一层冰甲。当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攻到他身前的时候，先前浮现在他背后的蓝光突然释放，与水冰儿身上的冰甲融为一体。砰的一声，水冰儿只是后退了一步，蓝银草被挣脱，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黄远和泰隆也先后挣脱了坚冰，唐三脱开束缚的速度比他们还要快上许多。可是在他刚刚挣脱身上坚冰的刹那，水冰儿的第一魂技就再次降临，根本没有给唐三缓过来的机会，就将他再次冰封。泰隆是力量型魂师，面对他的对手一名身材高大的女魂师，他大手一挥直接向对方抓去，可对手毕竟是女孩子，他也不好意思下重手，自身力量爆发出来，他相信同级别的魂师没有谁能与他比力量。他面对的女魂师也同样抬起了手，不闪躲，身上蓝光大放，第一魂环闪亮。原本只是出现在一侧脸颊上的鳞片瞬间蔓延到了全身每一处，同时第二魂环也亮了起来，一团庞大的蓝光从他胸前升起，直奔泰隆的胸口处撞去。面对对手的攻击，泰隆改抓为拍，拍向对手的肩膀。因为他的魂技是完全内蕴于自身的，发动速度比任何魂师都要快，所以当对手攻击完成的同时，他的手也拍在了对手的肩膀上。拍是拍上了，但给泰隆的感觉却很奇怪，就像是拍到了一块滑不溜手的坚冰一样，绝大部分的力量都被卸掉了。而那团蓝光也已经在泰隆的胸前爆发，强烈的冲击力顿时让泰隆高大雄壮的身体轰地飞了出去。那个少女其实也并不好受，她还是小看了泰隆的力量。虽然凭借第一魂技大幅度削弱了泰隆的攻击，但还是有一部分力量作用在了他的身上，闷哼一声，整个人跌退数步，半边身子都已经陷入了麻痹之中。双方开始交手时，那位于天水学院战队最后方的黑发女子动了起来，奇异的是她并不是攻击，而就是站在原地翩翩起舞，黑发飘扬，身上的四个魂环交替闪耀，一圈圈蓝色的光晕随着他的舞蹈扩散开来。 同时，中心主擂台正上方竟然多出了一片乌云，正好把擂台的范围全部笼罩。紧接着，豆大的雨滴从天而降，这些雨滴并不会落在天水学院的女孩子们身上，在接近她们身体的时候就会悄然滑落，但是这雨滴对于史莱克学院战队的队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只是一会儿的功夫，除了被冰封的唐三之外，其他六人都已变成了落汤鸡。冰封再一次破碎，这一次唐三没有任何停顿，他身上的第四魂环亮了起来，七团蓝银草同时从地面奔涌而出，瞬间完成了蓝银囚笼，困住了对手七人。他不得不这样做，在他破冰之前，水冰儿已经先后三次冰封住了己方队员，整个战场上已经完全被压制了。尤其是绛珠被冰封之后，他本身并没有破冰的力量，仅凭魂力挣脱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唐三不惜大量耗费自己的魂力，也要完成瞬发蓝银囚笼。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